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8集，滚三。谢景行目光往下一扫，另外两人一愣，顺着谢景行的目光看去，便见在宝香楼的对面街角站着一名青衫男子，正望着刘莹的小筑出神。 看着挺普通啊， 季雨舒说道。 看他穿的这般寒酸，一看就是想进去找姑娘，又没有银子，看着积解馋呗，这有什么不同？ 这人， 高阳远远端详， 身影倒是有些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 裴郎。 裴郎是谁？ 广文堂的先生。 我想起来了，之前曾在宫宴上见过他，不过他来这里做什么？ 先生。 季雨舒咽了咽口水。 先生也来逛花楼？这广文堂还说是什么定兴城高门贵族都要进的学堂，怎么连个先生也如此道德败坏？ 切，你整日逛花楼怎么不说道德败坏？ 高阳问季雨舒。 我又不叫学生。 闭嘴。这么大个人在这儿，你们两个竟然没发现？ 我也不认识他呀。 季雨舒委屈啊。 宝相楼外这么多人来来往往，我只注意反常的，这位先生看起来没啥不同，我怎么知道他还是个先生？ 高阳看一下谢景行。 你觉得裴浪有问题，可他只是个穷秀才。 沈庙从来不做无谓之事，让手下找刘莹肯定有用意。之前我不明白，不过看到他就懂了。 谢景行的目光落在远处的裴郎身上。 你是说？ 高阳若有所思。 这沈庙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其实是冲着裴郎去的。 谢景行挑唇一笑，目光似有深意流动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沈庙格外看重这个裴郎。但查到的东西，裴郎只是个穷秀才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 这还不简单？嗨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。 高阳和谢景行齐齐转头盯着季雨舒，只见他咳了咳嗓子，眉飞色舞道：“ 太简单了。我观其身影，一看此人应当是玉树临风，姿色不凡，加之又是先生。”定会表现的学识渊博。沈小姐到底是豆蔻年华，这样的姑娘遇到才貌双全的先生，情窦初开，芳心暗许，谁料到先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竟是个逛花楼的伪君子。沈小姐一怒之下，干脆让自己手下去买了那位花魁的牌子。 等等，为何沈庙喜欢裴郎，却要买刘莹的牌子？ 季雨舒苦苦思索了一会儿。 大约是因为裴郎买不起刘英的牌子，沈小姐就让下人去买刘英的牌子。裴郎连个下人都比不过，必然是心中愤怒。沈小姐这是想要活活气死裴郎啊。 他越说越兴奋，直说的唾沫横飞，几乎要爬到桌子上去。 你们看，裴郎伤沈小姐伤得多重啊，一个姑娘家竟然不惜一掷千金为红颜。 高阳头疼的扶额。 继续说，你是不是又在窑子里听了什么莫名其妙的戏文？ 你们玩，我先走一步。 谢景行面无表情地站起身，瞥了季雨舒一眼。 你要是闲得慌，塔牢缺人，什么时候收拾一下，和铁衣一起过去。 季雨舒立刻如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，不吭声了。另一头，刘莹小筑中，莫晴依旧如同往常一般坐在桌前喝茶。刘莹如今是对莫晴彻底死心了，之前还有些想要征服这个男人，如今却是连一点征服的想法都没有，彻底没了脾气，因此连妆容都未曾梳理，施施然走过来，拿起莫晴放在桌上的一锭银子收进匣中，自己又在莫晴的对面坐下，倒了一杯茶，抿了一口，不冷不热道：“ 多谢莫公子 一如既往给刘莹捧场，让刘莹不至于在如今这样不景气的时候吃不上饭。在别的姑娘都被新来的波斯舞姬抢走楼主故事，唯有莫晴一如既往地给她捧场。楼里的姑娘都羡慕嫉妒刘莹的不得了。殊不知在刘莹眼中，莫晴也只是一个不知道有什么怪癖的怪人。大约莫晴就是喜欢拿银子在花楼里发呆吧。刘莹也没有打算和莫晴攀谈。这莫晴来了这么多回，从未和她攀谈过一句。若非是每次对楼下迎客的姑娘说话，刘莹甚至会以为莫晴就是个哑巴。可是今日，莫晴却破天荒地对她开口了。莫晴说：“ 不是我。” 啊，太过惊讶，以至于刘莹只能瞪大眼睛瞧着他。 给你银子的不是我。 刘莹不解：“ 什么银子？” 我家主子要我隔三日来这里找你，给你银子，什么都不做。 这大约是莫晴来宝香楼说的最长的一句话。然而此话一出，莫晴的目光就顿时警惕起来。他站起身问道： 你主子是什么人？ 不能说。 你…… 刘莹怒视着他。 主子说等再过些日子他会来见你的，暂时不要接别的客人。 大哥，我不知道你主子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他想干嘛，但是我是宝香楼的姑娘，如今已经如此不景气，我也不是刚被人捧红的头牌，我要是不接别的客人，我吃什么喝什么，你养我呀。 莫晴不吭声了。见莫晴不吭声，刘莹更怒了，心中一股无名之火顿起。别的男人这个时候不管是不是真心，总要顺口安抚几句什么我养你啊，就算是骗骗人也是好的。欢场之上谁都不会把谁的话当真，这莫晴倒好，简直就是一个榆木疙瘩，又爱较真，连句骗人的好话都不肯说，一发火就想轰人。刚刚张了张口，刘莹却又沉默下来。莫晴的确不是欢场中人，他自己也说了，不过是奉主子之命行事。这么一想，又觉得拿这些事情来要求他，真是怪没意思的。莫晴眼见着刘莹神色变幻不定，也有些莫名其妙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出了一句沈庙并未吩咐他要说的话。他道： 我主子是个好人，你不要害怕。 刘莹愣了一下，看向莫晴，莫晴却又低下头去喝茶。莫名的，刘莹的心情好了起来。他问：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 莫晴无言以对。这天夜里无星无月，沈庙在罗雪燕的屋子里陪罗雪燕说了些话，才准备回自己屋子。路上金哲将白日里打听来的消息告诉沈庙。 姑娘，听闻金家人今儿下午就启程回苏州了，临走时将荣锦堂住的偏院里值钱的一些摆设都卷走了，可真是强盗般的行径，老夫人气得差点又中风了。 这个又中风了说的端的是嘲讽意味十足。谁都知道沈老夫人气急败坏的时候就总是不由自主的中风，不过如今也算是遇到了对手，不要脸的遇到了更不要脸的。说起来也真是佩服金家人的脸皮，这么自若的将荣锦堂的东西顺走，真是奇葩到了极点。 没想到那金家人说的冠冕堂皇，信誓旦旦要为表小姐讨个说法，现在却是灰溜溜的回苏州，表小姐也就不管了。明知道表小姐在孙家没好下场，却一点也不想办法。原先说得很，不过是为了多讨些银子罢了。 民不与官斗，金家人想来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。沈庙嘴角微扬，金哲撇了撇嘴： 都不是什么好人。 沈庙不置可否， 金家人连夜赶回苏州，可是又哪里赶得回去呢？孙天正可不是什么软柿子，当初沈秋出事，荆楚楚是逃了，这荆家别的人可都没逃掉。孙天正从来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，回苏州的路上发生什么，是没有人知道的了。方走到院子里，沈妙正要推门进去，忽然一顿，扫了窗户一眼。金哲，你先去烧水，我想沐浴，烧得热一点。金哲愣了一下，点点头答应了。沈妙推门走了进去，走过外堂，走过屏风，走到自己的闺房内，将门掩上。油灯的灯火微微晃动，只见桌前正歪歪坐着一人，一身袍子似乎都是流动的暗金色，将屋中的暗色都衬得光彩熠熠。他一手撑头，一手百无聊赖地翻着沈妙桌上的书籍，听到动静漫不经心地转过头，露出一张唇红齿白的俊脸。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 谢景行有些不满。我似乎也并未邀请你，谢小侯爷。沈妙平静地看着他。 我等了你很久。 谢景行挑眉道。 已经饿了。 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